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25号星期三，农历腊月28，北京晴转阴，5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春节前夕赴河北张家口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祝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祝各族人民更加幸福安康。 新闻特写，总书记为俺家算清了脱贫账。 俞正声与全国性宗教团体负责人迎春座谈。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 国务院印发规划，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 北京、山西、浙江三省市监察委员会成立。 去年我国灵宝案件处置超10万起。 央广时评，旅游热更需冷思考。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农历今年春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河北省张家口市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考察脱贫攻坚工作和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祝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祝各族人民更加幸福安康。央广记者刘乐报道。 24号，习近平来到张家口市张北县农村考察调研。上午，习近平来到张北县小二台镇德胜村，这个村是贫困村，全村413户中有212户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近两年，村里结合实际发展农业产业化，引进光伏项目，兴建集中式农光互补扶贫电站，并网发电收入能让贫困户每年人均增收3000元。习近平很高兴，希望把这种切实可行的事抓紧做起来。 这一段时间逐渐涨了吧？ 习近平先后走进困难群众徐万、徐学海、徐海成家探望，他查看住房、生活设施、年货准备情况，同每家人算收入支出账，对照扶贫手册询问扶贫措施落实的怎么样，家里还有哪些实际困难。 哇，这包子啊！什么馅儿的？ 在徐万家，习近平问喝的用的水从哪里来，电视机啥时买的，能看多少频道，过年安排哪些活动，一家人你一言我一语做了回答。习近平听后说，我这就放心了。看到家里摆的年货，习近平拿起油炸的开口笑品尝，说味道很好。 这是自己做的，这叫开口笑吗？ 自己做的。 不是开口笑， 自己做的。 咱们都是自己种的吧？ 自己种的，自己炸的。 嗯，真好，新春愉快啊！ 谢谢谢谢，谢谢。 你们家炸的那个挺好吃的，咱们这儿家家户户待会有啊。你看我在北京啊，爱吃那个炸排串，所以现在一般呢，我这过节的时候，我自己买点那个炸排串吃，还有江米条。他那个开口笑，我就吃的挺好。这个时候是肉牛还是奶牛？ 肉牛。 在徐学海家得知徐学海去年因心脏病手术负债4万多元，并且不能再干重活，习近平安慰他好好养病，鼓励他乐观坚强，嘱咐当地干部深入研究因病致贫问题，采取及时有效的防腐措施。 坐。 嗯，行。 好， 这爷爷， 这个是女儿是吧？ 嗯， 还是这是家里什么人？ 姑娘。 姑娘啊。 这爷爷。 哎，孙女。 哎， 好，你好。 爷爷抱抱。 哎 哎， 徐学海请总书记同他们一起炸年糕，习近平高兴地同大家操作起来。 这就敲了吧？ 对， 可以敲吧？ 嗯，可以。那你看我这边。 哦，这个算炸好了吗？ 对对，炸好了。 在徐海成家，总书记一边帮他算账，一边安慰他说，党和政府一定会持续关心像他这样的家庭，让乡亲们过上越来越好的日子。离开村子时，闻讯赶来的村民们围过来向总书记问好，乡亲们舞起彩龙，扭起秧歌，表达喜悦心情。 都是这个村的吗？ 好，大家好，春节将至，农历的鸡年就要到了，我到这里来啊，探望一下大家，给大家拜个早年，我向全体村民拜年，也在这里啊，向全国各族人民拜年，祝大家新春愉快，鸡年吉祥，也祝啊我们的国家更加的繁荣昌盛，也祝各族人民啊更加的幸福安康，祝大家鸡年吉祥。 习近平向乡亲们拜年，祝乡亲们生活越来越幸福，欢声笑语在村子里久久回荡。习近平还考察了位于张家口市闸北管理区的奇智婴儿乳品有限公司，他强调我国是乳品生产和消费大国，要下决心把乳业做强做优，生产出让人民群众满意放心的高品质乳业产品。 当天下午，习近平召开座谈会，听取了河北省和张家口市工作汇报，他对河北省和张家口市取得的各方面成绩表示肯定。习近平指出，去产能特别是去钢铁产能是河北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头戏硬骨头，也是河北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关键之策。河北要树立知难而上的必胜信念，坚决去主动调加快转。习近平强调，去产能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要梳理工作中的薄弱环节，确保落后产能应去尽去，僵尸企业应退尽退，绝不允许出现弄虚作假行为，绝不允许已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绝不允许对落后产能搞等量置换，绝不允许违法违规建设新项目。要在采取必要行政手段的同时，利用环保、质量、技术、能耗、水耗、安全等标准，按市场规律和法律法规办事，形成化解和防止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要培育新产业、新产品，加快发展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推动产业结构实现战略性转变。要做好职工安置工作，对涉及的职工数量要心中有数，安置措施要到位，确保职工有安置，社会可承受，民生有保障。习近平指出，要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主线，分类施策，真抓实干，吹糠见米，确保贫困人口如期实现脱贫。要把发展生产扶贫作为主攻方向，要把异地搬迁扶贫作为重要补充，要把生态补偿扶贫作为双赢之策，要把发展教育扶贫作为治本之计，要把社会保障兜底扶贫作为基本防线。习近平强调，确保贫困人口如期实现脱贫，不能搞虚假扶贫、数字脱贫，要把扶贫同扶志结合起来，着力激发贫困群众发展生产脱贫致富的主动性。习近平指出，筹办2022年北京冬奥会是国家的一件大事，要坚持绿色办奥、共享办奥、开放办奥、廉洁办奥，全面落实我们的承诺，确保把本届冬奥会办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 在德胜村村民徐海成家，习近平总书记同村里的乡亲们一起一笔一笔计算着一年的收支账，合计着来年的脱贫计划。请听录音特写，总书记为俺家算清了脱贫账。采制央广记者刘乐。 总书记和村民们算收入支出账，话头是从徐海成家的耕地说起的。 你们现在是还有农田是吧？干活。 对。 你们家现在有多少地？ 我家总三十亩。 哦，三十亩啊。这个地是水浇地啊？ 水浇地也有三亩，剩下的其实都是旱地。 旱地都种什么品种？ 主要是种的马铃薯。 啊，马铃薯。啊，还有呢？ 其实就是点甜菜，还有点油麦。 油麦。 总书记看着徐海成家的收支清单说：“ 你像你这个亩产2000斤， 对， 每斤是2块钱，是吧？ 哎， 一般的商品属呢，每斤是5毛钱， 哎， 那价格差的很多。 对，它因为是个院子， 所以现在家家户户 都 种一点这个。 我一开始做规模很小，是从半亩之间到这块是种的都5-6亩，每家。 德胜村党支部书记叶润兵向总书记汇报说，除了马铃薯种植，村里还要做优甜菜种植产业和光伏产业，努力实现精准脱贫。总书记点点头说，你们下一步的路子都有了，就是怎么把市场化、规模化发展起来。总书记又看着徐海成家的收支清单， 现在有一个粮食综合支补2500块钱，还有一个退耕还林的补贴也有了，306块，还有一个草原奖补。然后呢，这个我就说看看你们这户的支出情况怎么样，咱们算了算账啊，就是生产性支出有12700，然后呢家庭花销这一部分呢，算了一下说2.9万，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不合理啊，你这个总共你们这个收入情况呢是43000，然后支出是42000，就没有别的支出了，那你生活支出呢，自给自足这样的，日用消费品。 参加座谈会的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回答，日常生活花不了多少钱，粮食是自己种的，亚麻油也是自己榨的，也就一冬天烧600块钱的煤。习近平强调说， 或者我们的医保制度，医保制度呢要不断的兜底啊，兜得更兜得住啊，方面是大病还能够不至于说因病返贫啊，这个问题掌握。再有一个，孩子上学，这笔学费。 县委书记郝富国指着德胜村第一书记苏慧斌对总书记说，这是省里派来的第一书记，发挥了重要作用。苏慧斌告诉总书记，他去年2月份到村里担任第一书记，每个月都要在村里干上20多天。他说，我的目标是不脱贫不脱钩。总书记听后对大家说，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现在我们火车头就是党支部，然后靠我们这个村的基层组织，包括村委会。现在我们又加强了扶贫，我们这里有这个扶贫工作队啊，扶贫干部啊，把这些啊夯实不是说现在没有，都有，关键让它有时效，发挥作用啊。我们这个第一书记啊，这个扶贫啊，我们说的真扶贫啊，这真是扑下身子啊在这里干，决心有，目标有，措施有，关键在落实。 虽说德胜村的群众眼下生活仍面临着不少困难，但总书记帮大家算脱贫致富账，给了村民们莫大的温暖和鼓励。这样的场景人们并不陌生，党的18大以来，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习近平几乎全部走遍，翻开一本本扶贫手册，查看着一项项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实情况，细致询问他们的收入和支出，同困难群众一起盘算脱贫致富的门路。一家一户的小账本牵动着国家的大账本。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昨天邀请全国性宗教团体负责人座谈，代表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致以新春的祝福。俞正声指出，宗教界要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着力推进重点难点问题解决，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为党的19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俞正声强调，各宗教团体要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反对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护祖国统一。 央广消息，国务院近日印发《13五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对13五时期国家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加强民族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中办国办近日联合印发意见，出台多项措施，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央广记者何源报道。 意见提出，落实县级以下机关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事业单位管理岗位职员等级晋升等制度，缓解基层因晋级空间少而导致的待遇提升难。人社部人力资源市场司司长孙建立， 可以提高他的工资待遇，可以高定工资档次，可以给生活补贴，可以有助学的贷款，推行了这个公务员的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实行职员等级制度， 就是说在同等的条件下，你职务不晋升，级别可以提升。 在干部人才选拔任用上，省级以上机关录用公务员，除特殊职位，一律从有两年以上基层经验的人员中考录， 强化优先从基层毕业上当中选人用人的这么一个导向。 央广记者沈庆文报道。国务院日前取消了省级及省级以下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国内农业转基因生物标志的审批。农业部表示，标志审批取消后，安全审批流程不会发生变化。我国执行严格的转基因产品安全审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有充分保障。 央广记者刘飞报道。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卜平衡的意见近日发布，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曹卫星昨天回应，探索补充耕地国家统筹不是对耕地占卜平衡制度的松绑。 有一些省份因为耕地资源非常匮乏，很难做到重大项目啊占卜平衡，为确保国家层面上耕地数量不减少，同时呢保障好重大项目用地的需求，需要实施补充耕地啊国家适度统筹。 审计署昨天发布的新年一号公告医疗保险基金审计结果公告显示，全国医保基金总体运行平稳。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本次审计涉及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险等医疗保险基金，抽查资金金额3433.13亿元。审计发现了一些管理不规范的问题，包括筹集不到位、支出不规范、骗保依旧突出、重复参保造成财政多补贴、部分医院违规加价等五类问题。2015年来，问题资金共计15.78亿元。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医疗保障制度研究室副主任顾雪飞。 有的是就是已经补缴了保费，有的是对重复参保人员进行清理，还有的修改了相关的管理办法，还有一些情节严重的移交了相关的司法部门，对审计结果及时进行了响应。 顾雪飞指出，在整个医保基金当中，问题资金仅占抽查资金金额的0.46%，全国医保基金总体处于平稳运行状态。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根据党中央确定的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和第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决定，北京市、山西省和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了监察委员会。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通过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实施组织和制度创新，解决职能交叉重叠、力量分散等问题，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监察委员会作为监督执法机关，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赋予谈话、询问、留置等调查权限。 外交部领事司负责人昨天介绍，去年我外交部门妥善处置领事保护与协助案件10万多起，有效地维护了我国公民和企业的安全与合法权益。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领事司司长郭少春介绍，去年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会同有关各部门妥善处置领事保护与协助案件10万多起，包括11月新西兰南岛发生地震后调集18架次直升机，将受困125名中国游客全部安全撤离，顺利接返遭索马里海盗劫持近5年之久的10名中国船员等。 从局势动荡的南苏丹撤离的超过1000名的中国公民，安全撤出了以色列海法大火中受困的中国学生，处置着日本北海道大雪导致港澳同胞受困滞留等等。 截至目前，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免签或落地签目的地已达60个，2017年将继续努力提升中国护照的含金量。 央广记者王凯报道。近期日本阿帕连锁酒店在客房内放置右翼书籍事件在网络上曝光，引发中国民众强烈愤慨。国家旅游局新闻发言人张立忠昨天表示， 国家旅游局要求所有出境旅游企业和旅游电商服务平台全面停止与该酒店的合作，停止使用该酒店作为地接酒店，并下架所有该酒店的旅游产品以及相关的宣传广告。 央广时评：旅游热更需冷思考，撰写罗后。国家旅游局预测， 今年春节期间，旅游市场将接待3亿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人称史上最热旅游春节。但是旅游大热不仅意味着巨大商机，更有空前的压力。越是繁忙紧张，越需要冷静从容，让游客们游得尽兴，玩得开心，各地要早做打算，早出实招。规范有序的旅游环境是出行顺畅的最大保障，有关部门要加快建立权责明确、执法有力的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机制，特别是依法严厉打击在旅游景区、旅游交通站点等地侵害旅游者权益的违法犯罪团伙，及时查处强迫消费、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行为。我们看到一些地方已经行动起来，如海南三亚规定住宿最高限价，陕西临潼排查销毁山寨兵马俑，黑龙江省将旅游投诉服务热线并入12345市长热线，统一接听，统一受理。政府的监管及时到位，不缺位，游客才能安心开心。维护良好旅游环境，广大旅游从业者加强行业自律也是必不可少。纵观全球热门景点景区，无不靠合理的价格、热情的服务，迎来持久的美誉和良好的口碑。目光长远才能持久发展，切不可竭泽而渔，搞一年就挣这几天钱，宰一个算一个的一锤子买卖。再不要让那些令人望而却步的天价鱼、天价虾、天价房冷了游客的心，毁了辛苦打下的好名声。 温暖回家路。 各位好，我是春运小助手鲁晋。今天是农历腊月28，还有一天就到除夕了，春运进入了节前的冲刺阶段。在这个阶段，奔跑从一种姿势变成了一种状态，奔跑去买票，奔跑去置备年货，奔跑赶车、赶路、赶飞机，奔跑着与家人在除夕吃一顿团圆饭。对高铁列车而言，奔跑就是打开日夜兼程模式。为方便广州、上海等地的旅客快速返程，武汉铁路局在汉口站、武汉站共加开18列红眼高铁。武汉铁路局宣传部张琦： 今年从广州、上海等地回武汉的夜间高铁大多采取一站直达的模式，中间不停站，如广州南站到武汉站的夜间高铁全程运行时间仅需3小时45分钟。 高铁跑得快，全靠电力足。为保障春运运输的动力，各地电力部门也是做足了工作。例如国网烟台牟平供电的体检员们就给动车站等交通枢纽中心来了个全面体检。红眼高铁一站直达，但无法做到直接从出发地上车，不少旅客还要先乘汽车周转赶到火车站。为了减少转乘时间，广东推出公路铁路连乘运输活动。广东交通运输厅综合运输处主任科员龙东升介绍： 我们提前就这个团体包车的这些数据、这些厂家的这些信息，我们进行了一个对接和梳理，然后及时的组织全省的各个地市的交通运输部门来主动的跟厂里面进行联系，做好主动上门的服务。 公路加铁路无缝接驳，将有超过200万名外来务工人员回家的路变得更加便捷。公路铁路联动是个创新，回家的时间就是那么珍贵，能省一分是一分。为此，兰州西站更是贴心地开创了无缝乘车，实现急速中转。兰州西站值班站长陈征元介绍： 下车以后，可以通过站台上清晰的中转换乘的指示牌，然后准确地到达我们设置的中转换乘的直梯，从直梯直接上到高架层，就可以反向进站，实现换乘。 背着沉甸甸的行李，迈着急切的脚步，踏上回家的路，奔跑，从思念到团圆。这就是我们的春运。今天是春运小助手的最后一期节目，我在这里提前给您拜年了，祝您一切顺利，鸡年纳福，归途平安。 中国之声中国交通广播2017春运特别报道《温暖回家路》，今天将于10点、14点30分、18点分别在北京火车站、合肥南站、北京火车站进行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或者参与现场互动。 新春走基层，央广记者肖希走进为首都人民守卫密云水库的武警北京总队4支队13中队，请听报道。 大队教导员楚迎斌说，密云水库是亚洲最大的人工湖，也是北京最大的饮用水源供应地。 密云水库呢，面积是188平方公里，北京市的重要饮用水源，这有一个很高的战略作用。 现在我们来到的位置即为霍尔森哨位， 霍山生同志生前是武警北京市第一总。 中队长霍光伟来到父亲霍山生生前哨位，像往常一样擦拭着碑文。霍光伟的父亲曾在密云水库工作十年，因积劳成疾罹患肝癌，英年早逝，被授予敬业爱兵好干部荣誉称号。白河坝哨位也被命名为霍山生哨位。20年后，霍光伟调任密云水库，出任中队长。他每天攀登312级台阶，到各个哨位巡逻查岗，每周到霍山生哨位站一班岗。 从我开始干上这个职业之后，越干我就越觉得其实父亲当时的不容易。我一直说我想去动物园，我想看看老虎，看看这个大熊猫啊，答应我3回都没实现。 驻守密云水库49年，中队官兵先后圆满完成38次节日水环境保护任务，8次参加抗洪抢险，5次扑灭山林大火。 湖南省浏阳市推行健康向上生活方式，树立文明乡风民风。央广记者姚瑶报道。 老道河畔亚洲湖畔， 雷胜镇亚洲湖村村民正在农家书屋前举办新春活动，有人唱着村歌，有人在看书屋旁的文化墙，墙上有介绍村里学生编典型活动的优秀代表的照片和文字。这些代表里有能人巧手、乡土画家。退休教师肖成武说， 环境变化了，这人的精神立马变化了。 浏阳开展6比6看大竞赛等培育典型活动，请评选出来的乡村模范好人、乡贤能人跟农民讲自己的故事，传授自己的经验，推动了乡村移风易俗，引领农村文明新风。近3年来，全市举办了200多场先进事迹报告会、座谈会，其中倡导讲文明、树新风的专题报告会就占了近1半，辐射群众超过12万人次。浏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潘丽， 通过榜样的带动、全员的发布和社会的启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呢，来推进移风易俗的工作，让一些健康的、文明的、新的思想、新的理念呢，潜移默化的到我们的群众的生活当中去。 近日，保监会发布通知，禁止保险机构与非保险机构一致行动人共同收购上市公司。 截止到目前，在猎鹰2017战役中，全国铁路公安机关共破获制贩假票和涉票诈骗案件335起，查获成员364名。 福建省在全国率先全面推广农村公路灾毁保险，截至目前，全省共投保总里程32300公里，保费3195万元。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青岛2016年 GDP 突破1万亿元大关，成为全国第12个 GDP 总量跨越1万亿元的城市。 今天是农历腊月28，我们一起到甘肃天水的农村，感受一下拜年习俗。 祝大家阖家平安，新春快乐！我是甘肃天水人，在我的老家甘肃天水的农村里，初一的一大早呢，我们就要开始出门拜年了。首先呢，我们家里的男丁就会和村里一些其他家里派出的代表，我们一起上山，去山神庙里祭拜山神，祈求全家人都平平安安。之后呢，我们回到村里啊，就会把每家每户的大牲口拉在麦场上去迎接喜神。全村男女老少都牵着那些就是挂着5颜6色绸缎的牲口，一起来祈求来年的风调雨顺啊，六畜兴旺啊。接着呢，我们村里的一些这个青壮年就会舞龙舞狮了，踩上花坛啊，或者爬上楼梯啊，一些高的地方一定要多跳几下，预示着来年的生活节节高。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陈俊杰、蒋勇、郑兰，主播于芳、忠诚。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2017鸡年到来之际，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合作伙伴徐工集团祝您万事如意，吉祥安康。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 哈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 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被 常识， 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